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呢个8:33啊，咁样咁啊，相见好迅速咁熄咗电脑声啦，鬼显示佢自己嘅能力吓，咁样咧就果然有竞争系有进步噶，咁样系，同我哋又期待下迟啲阿破母推咪嘅时候会点咧，会唔会好似佢读稿咁样窒下窒下咧，咁样呢个系相当之值得期待嘅。咁就再讲一次咧，就是、我哋第三次会开放封烟啦，我哋嘅封烟电话26209633啦，但系咧呢一次就唔讲呢一样嘢住，咁样就系一阵间希望大家打上嚟咧讲下六四嗰样嘢就系你有啲咩经验，有啲咩睇法，有啲咩今年嘅期望，睇下我哋满唔满足到你，或者唔系我哋满唔满足到你啦，或者大家做唔做到呢一件事咁样样嘅。咁咧就呢一節咧想講乜嘢咧？呢一節咧就想講講今日個明報嘅 A1 頭版咧就咁樣嘅，個頭版標題咧就係阿陳太啊，即係陳方新啦，佢就話咧可考慮整合温和方案。咁、那個報導就話咧，佢今日咧就會會晤咧呢個18學者同埋湯家驊咁樣咧，同埋咧個副題亦都講到就話請勿被極端分子捆綁。OK， 好啦。咁係講咩嘅呢？咁樣咁就係明報呢就同呢個咁樣嘅仲唔 cut 返嚟喎，咁明報呢就同呢個陳方新呢就做咗一個專訪嘅咁樣，個專訪就講咩呢？嗱，需知道呢，其實陳方新嗰、那個舉動呢已經係相當之詭異啦、嗯、之前啦首先就拋出咗呢個2020嘅方案啦，唔係我要一連串咁樣話俾大家聽佢嗰個詭異方案，喂唔係個詭異嘅狀況係點樣， 鬼行為 陳方新首先呢就聯同一班咁樣嘅法律專家哔哩吧啦乜乜柒柒咁樣呢，就組織咗一個叫做香港2020咁撚樣嘅致富定係乜鳩之類咁樣嘅嘢啦， 李鵬飛都有份嘅。 咁啊，當然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但係李鵬飛冇睇個方案喎，好熟，唔係佢後來有睇。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首先就出咗個報告，就係、是、關於嗰個咁嘅諮詢文件嘅，即係林鄭啊呢、這個譚志源、袁國強三次出咗諮詢文件，佢一出嚟，我哋已經喺節目度屌鳩佢假諮詢，都唔係淨喺節目度，走到去立法會話佢係假諮詢啦，係咪話佢違反基本法啦 ？OK， 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其實慢咗70几拍之後呢，就呢個陳方新嗰個2020呢一個咁樣嘅組織呢就出嚟就做咗個報告。咁嗰個報告呢開個記者會呢，你需知道嗰個記者會呢係有鬼佬嘅。有鬼佬嘅咁樣，有鬼佬就真係好有說服力㗎嘛。同埋阿余若薇一齊咁樣就話呢，喂佢唔合乎呢個咁樣嘅基本法喎、啊。呢、這個咁樣嘅諮詢呢係有問題㗎喎，咁樣有乜問問喎。跟住又話呢其實公民提名呢係應該合乎㗎喎，咁樣冇理由咁樣排拒咗佢喎，咁樣。好啦，咁呢個係最初嘅個舉動啦。咁、嗯、然之後呢其實佢慢咗70几拍，就呢個係已經係一個重點其中一個 point 嚟啦。咁、嗯、但係佢慢咗70几拍，你都可以理解，因為佢真係需知道佢都真係有返咁上下年紀㗎嘛，亦都係可以體諒嘅。咁然之後呢跟住呢就咁佢又推個方案出嚟喎。咁、嗯、佢之前又話人哋又違憲，又話違反基本法，又話唔合理，又話人哋係一個有預設嘅篩選㗎啦，嗰啲咁樣根本就唔係一個真正嘅諮詢，係話人哋假諮詢嚟。咁但係呢佢跟住推出個方案呢又完全係喺佢嗰個假諮詢嘅框架底下去做嘅喎，又冇公民提名，又冇剩嘅喎，係一個相當之保守嘅方案嚟嘅喎。OK， 咁跟住然之後出咗個咁嘅方案，咁、嗯、跟住然之後又同阿伯又去美國啦，又去見拜登又成啦咁樣。咁但係自己出嘅方案呢，其實就保守到爆炸。咁然之後呢跟住呢就上個禮拜咧。 唔好意思，就連阿林鄭嗰陣時都話係可以考慮，係咪？有冇講過咁嘅？我記得 咩啊？ 林鄭嗰陣時有冇話2020佢哋提出個方案係都係可以叫做符合基本法或者係可以考慮？ 即係你唔記得你講嚟把撚啊！仆街！好啦，咁跟住又撚打斷我林家產，我部戲喺度噶嘛？咁跟住咧，然之後咧，上個禮拜咧又要話咧就係話未必咧會參與呢個咁嘅電子公投啦，即係佔領中環嗰、那個啦，因為嗰個 D-Day Fee 啊咁啊密密咁樣咧，咁佢又覺得咧即係而家咧咁快去照市民咧就剔曬咧就唔啱嘅，應該再多啲討論咁樣，咁所以就唔好咁快咧就框死咗咁樣，所以就唔擺落去嘅。咁但係過咗冇幾耐咧，即係禮拜 禮一之後咧，同阿戴耀廷開完會之後咧，跟住話都係擺啦咁樣，咁啊擺咗落去喎。咁即係話嚟緊個 D-Day 3個商討入邊咧，其實嗰十五個方案咧係包埋2020嗰個方案。咁你包咗落去啦，你又同人哋傾完啦，梗係傾掂數啦咁樣。咁點知傾完話擺落去之後咧，即係呢個佔領中環嗰個 D-Day 3公布咗話嗱，我哋會傾呢十五個方案㗎啦。咁點知咧公布咗之後咧，陳方新咧之後又同人哋講就係話。我覺得咧，即係 D-Day 3咧，淨係可以俾嗰啲簽咗意向書嗰啲人咧，先至可以去傾揀咩方案出嚟去選咧，咁樣咧，咁就未必有認受性。屌你老尾，咁你又擺入去，係咪先？即係呢個真係好鬼離譜啊！好啦，咁跟住咧，今日咧又再講，喂，你已經擺咗落去噶啦嘛，咁 D-Day 3會傾啦。今日佢就提出一個有破天荒嘅講法，就係佢今日會去同呢個十八學者，唔知係咪見曬啦，同埋湯家驊就去傾咧，可唔可以傾個整合方案出嚟？整合方案係咩意思咧？佢就係話。而家喺呢一扎方案芸芸眾多方案入面咧，佢想揾一啲咧就係話可以可以即係 和方案， 就可以容易達成共識嘅。等大家咧就唔好大家咁多啊矛盾啊咁樣啊，好難達至共識咁樣。咁所以咧就應該揀啲溫和嘅方案。咁包括佢自己一個。咁同埋咧為咗減少呢個紛爭咧，佢就認為咧可以整合一啲方案出嚟。咁嗰個凝聚力量咪大啲咯咁樣。咁佢自己覺得幾個方案入面係比較有共通點同埋溫和，就包括咗。湯家驊的方案同埋呢個咁樣嘅十八學者嘅方案，嗱咁嗰啲方案嘅 detail 咧就唔講啦，因為之前節目講咗好多，簡單嚟講都係提名委員會。都是提名委員會去選，冇公民提名。OK， 大最極限咧都係去到十八學者嗰個咧。我想講最幽默嘅地方係乜嘢咧？其實十八學者的方案咧，其實咧就最係親建制嘅，喺人腳上面嚟講，但係三個嚟講咧，你話相對開明咧，反而係十八學者方案，起碼有個公民推薦，起碼有個公民推薦嘅元素喺入邊。好啦，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喂，佢哋阿陳太啊認為啊，阿婆認為啊，呢三個方案咧。比較溫和同埋有共通點，個共通點簡單嚟講就係三個都係提名委員會產生， 冇錯， 三個都係提名委員會產生。然之後咧，佢哋去著眼嘅地方就係嗰個提名委員會點樣可以變得更加有廣泛代表性，而著眼嘅地方都係取消呢個咁樣嘅現有嗰四大界別嗰、那個進身入去嗰個委員會入邊嗰個程序所涉及嘅公司票，就唔好有公司票啦，唔好有公司票，唔好有團體票，咁啊唔同界別咧都係用呢個咁樣。嘅個人票，咁變咗個四大界別咪更加有代表性咯，咁樣 更加有認受性啦， 更加有認受性咯，更加咁啊符合基本法嗰個廣泛代表性嚇佢組成嘅提名委員會呢一樣嘢咯，佢哋嗰個講法 OK，好啦，咁於是我就傾啦。嗱喺我角度嚟講咧，喺我嘅角度嚟講，呢個咁嘅舉動咧係相當之有問題，相當之有問題。第一樣嘢就係話，大家即係又歪帶。當日阿戴耀廷即係相當之天真走出嚟，就係話點解要搞咁鳩多又撚商討又成咁樣，又大家達成共識，又幾輪投票乜乜柒柒咁樣，又七部曲五部曲，喺成個佔領中環其中一個目標。是做乜嘢呢？一個目標就是話希望匯聚所有民主派嘅人共識。咁而其實戴耀廷咧喺 D-Day 或者係各類嘅文章或者各類嘅訪問都講過就話，嗱參與嘅人你簽個意向書同埋參與嗰個咁嘅 D-Day 同埋參與個電子公投，都有一個前提就係話，嗱呢個係通過一個民主程序，佢哋認為民主程序咧。但我哋之前都講過，其實你嘅 D-Day 3都唔係好撚民主嘅仆街。但係佢哋認為就係話通過一個佢哋確認嘅民主程序去產生咗個方案，就代表咗一個民主派。派嘅立場，然之後咧就攞嚟就做佔領中環嘅綱領，就去同政府揮，不惜係公民抗命係嘛，綁住雙手坐監都好，同埋有一個前提就係話，你之前無論提出乜嘢方案都好 ，D-Day 3即係叫 D-Day 哔哩吧啦7、7、8、90，或者係呢個咩公投嗰個電子投票結束咗，揀選咗個佔領中環方案之後，你參與嘅人咧就唔好輸打贏要。係咪？ 一定要支持嗰個方案。係 啦，就大家一齊集體支持呢個方案。咁但係陳方生而家唔係咁講喎。陳方生就話咧，雖然佢係有參與嗰個 D-Day 3同埋嗰個電子公投，但係就算 D-Day 3揀唔到佢嗰個方案出嚟，電子公投揀唔到佢嗰個方案出嚟，佢之後都係會宣傳翻自己嘅方案。我撲你個街，你去襯啊！真係。 咁佢真係。 佢又扭扭令令，又想。偷下光咁樣 贏曬喎！如果佢咁樣就 係咪先？即係你玩曬啦，大佬，你玩曬啦，係咪？即係喂，呢、這個阿婆真係相當有可疑，我話俾你聽。 74歲嘅阿婆， 唔係咁你又唔好年齡歧視啊嘛。其實我話你阿婆都唔啱噶啦。即係但係上次喺立法會阿江西門子嗰個又係阿婆，呢、這個又阿婆，點解爭咁遠嘅咧？係咪先？即係唔係話年齡有歧視係咪先？阿婆都可以好醒目。你睇下上次立法會屌鳩呢個咩李子敬嗰個阿婆就唔同啦，係咪先？嗰個真係香港良心係咪？這個、呢個咧就唔係 相當有可疑。呢三個邊係溫和方案啊？呢、這個羅志剛、張達明嗰個十八學者，再加埋湯家驊，你叫我去講嘅話，呢三個梗係唔係溫和方案？呢三個係建制方案。 建制方案。 呢啲邊係溫和派啫？係咪先？同埋個矛頭咧，就直指向公民提名，即係嗰啲有公民，即係主要公民提名嘅方案，亦即係話講緊啊嗰啲學界方案啊、學民思潮嗰啲咁樣。咁佢都講到就係話，唔好俾極端分子捆綁喎。 即係描述為有公民提名嗰啲組織提出嚟嘅嗰啲組織咧，或者相關人士都係極端分子。 係啊，唔係而家佢甚至乎唔講激進添啊， 極端。 佢覺得呢啲係極端分子 ，OK？ 呢啲咧就太極端啦，嗰啲咁樣。 咁似嗰啲恐怖襲擊之後形容嗰啲人嘅 嚇、啊，即係喂好，即係呢個咧係我覺得係相當之荒謬。好、老實講，喺我哋角度嚟講，即係我哋呢啲嚇，即係。我哋認為我哋係本土激進派，我哋認為我哋自己都算相對嚟講，其實我哋已經唔肯激進。相對嚟講嘅激進派喺我哋眼中，喺我哋眼中呢啲咁嘅學民思潮啊、阿之峰哥啊呢啲咁樣嘅喺我哋角度嘅民主光譜入面嚟講，呢啲係稱為溫和派。 係，呢啲係稱為溫和派。 係啊，呢啲只不過係溫和派嚟啫嘛，係咪先？ 學界方案先係溫和派。 唔好講個方案啊！喂，即係你睇 check record， 睇佢哋爭取嘅行動，佢哋做咩咁嘅簽名啊？然之後搞下集會啊，和平和又唔好行禮如儀啦，未去到咁極端啦。佢搞過幾次啫， 係咪先？好大嘅衝擊啦， 即係起碼有咩激進嘅舉措做過啫，係咪先？你咪集會啊，然之後和平散去啊，係咪先？咁啊係可能延遲激動少少咁樣，咁但係又亦都係冇粗口啊，又未知我哋粗口爛舌啦，係咪先？亦都未去指罵人哋啊，係咪？亦都未有啲衝擊嘅舉措啊，係咪？咁同埋即係亦都係要求緊一個好簡單嘅要求啫，係咪先？學民思潮嗰個方案，即係學界嗰個方案，都仲要有提名委員會喺度嘅。喺我眼中就係一個好嚴重嘅妥協嚟㗎啦，已經係半跪咁滯㗎啦，係咪先？我哋要求緊嘅係唔要任何提名委員會，重寫基本法。咁但係係嘛？我哋喂，如果阿之峰哥呢啲係極端分子，咁我哋咪恐怖分子？ 你係啊，你好恐怖啦！你即刻變成 咪即係呢個咁樣嘅，即、就、係、是、對於呢個好多詞彙嘅定義，我哋真係重新審視過喎，係咪先？ 陳太，我相信真係會認為你好恐怖。 咩啊？ 陳太真係，我就相信佢會認為你好恐怖。 喂，呢啲真係大家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啦。我而家眼中我睇佢，我唔覺得佢恐怖啊。 佢都 我睇今日頭版嗰張相嗰個藍色手指甲，我都覺得好恐怖嘅，大佬。 係啊，我覺得係玩佢嘅喎，嗰、那個明報嗰、那個。 有咩玩佢啫？咁、那個藍色手指甲係佢自己查噶嘛，大佬。 好，即係嗰啲叫做，哎，我唔識講，唔好講佢。 即係喂，湯家驊嗰個方案，嗰、那個係溫和方案，嗰、那個簡直係即係嗰個簡直係五體投地方案啦，大佬，係咪先？好啊，但係佢而家我唔知佢哋會傾到啲咩結果出嚟啦。但係如果嗱，好老實講，好老實講就係話，之前我哋一路都跟進喺我哋喺我哋嘅節目入面，我哋都訪問過羅志剛，即係十八學者方案嘅其中一個學者，即係一個代表咁樣。咁亦都分析過就係話，你睇到林鄭呢、這個同埋呢個咁樣嘅，即係嗰個政改三子，佢哋嘅取態， 郭強探知嘅， 佢哋嗰個咁樣嘅言論，喂，好明顯佢哋就係傾向於呢個咁嘅十八學者方案。 係， 雖然係唔會完整咁樣攞呢個方案出嚟嘅，我哋就支持十八學者方案攞出嚟大家做啦咁樣，小修小補，左改右改之下，但係框架大致上就係咁樣嘅啦。有公民推薦之名，但係就冇公民提名之實咁樣。然之後咧就以呢個咁嘅提名委員會就作為篩選嘅依歸係咪？好啦，咁然之後咧就會類似係咁樣啊。咁 完全體現咗個機構提名啊。 咁跟住然之後嗰啲咁樣嘅民建聯啦、啊。嗰啲咁樣嘅鄉議局啊，嗰啲咁樣咧，即係極端，嗰啲啊真係極端運，嗰啲就係極端分子啊，嗰啲就好極端出嚟建制到無論，因為負責做黑面，呢啲咁樣咧比較係相對開感覺開明，實質上係保守嘅感覺開明嘅方案咧，就要嚟做白面。咁然之後咧，香港人咧就會去揀咗呢啲噶啦，咁樣 OK 好啦。咁而家陳方安生，喂，即係你話陳方安生係咪傻嘅咧？佢亦都唔係。佢亦都唔係，如果唔係佢就唔會走去傾啦，佢就唔會走去傾啦。即係嗰件事出嚟，等於我哋如果你聽翻我哋之前大香港早晨嗰一集去訪問啊李鵬飛，其實李鵬飛都講出咗個重點，就係話2020方案同埋呢個咁樣嘅即係呢個唔係李鵬飛講嘅，我分析就係話2020嗰個方案都係提名委員會有少少類近公民推薦嘅元素咁樣，但其實係冇公民提名之實，咁啊扮係開放咗嗰、那個那個提名委員會，但係都保留過四大界別，亦即係話完全係遵照嗰個政改嘅假諮詢框架而行，根本。 呢、這個咁樣嘅陳太嗰個方案，嗯、就係、是、已經係順住聖上嘅旨意嚟做嘅。咁但係咧，佢就覺得就係話：喂，我已經順住個旨意。你聽翻上次阿李鵬飛嗰個訪問，佢都有講到就係話：喂，其實係想 ban 你，但係咧。喺呢個咁樣嘅中共嘅角度、嗯、又或者嗰班建制嘅角度呢就係、是、咩未諗到一個切入點點樣 ban 你。咁然之後隨即呢就有咗另一個方案出嚟就係十八號者方案。咁就話我唔一定要 ban 你但我可以唔掰你㗎嘛。係、嗯、咪、嗯、我可以掰羅志剛張達明佢哋㗎嘛。佢、嗯、哋一樣有嗰種咁樣嘅偽中產嘅色彩。啊、有嗰種咁樣嘅中專業人士嘅形象係咪 仲有十八個添。 一樣仲要十八添呢個數目又好多一個就撲街㗎啦係咪佢又可以掰到香港嗰啲中間票選民嗰啲中產嚇嗰啲中產支持者咁樣，咁所以就係話佢唔需要侵你玩啊。雖然你係極力想希望 join 佢嘅 party，、嗯、但係佢唔撚侵你玩啊嘛。咁、嗯、於是乎，陳方生就諗到條橋就係話，咁如果係咁樣，我同佢嚇 merge 埋得唔得啊？ 咁就佢玩啦， 係咪？咁所以咧，佢專登揀咗喺而家坊間表面上係好似喺嗰個泛民圈入邊，但係其實根本已經係建制派嘅兩個方案出嚟、嗯，包括湯家驊同埋十八學者方案，就諗住去用。融合埋佢，就希望可以參與到討好到建制嗰一邊。咁、嗯、與此同時咧，佢又唔放棄將自己嘅方咧就擺喺佔領中環嗰啲地嗰邊，亦即係話用呢個咧就去討好民主支持者嗰一邊。嗯、哇！呢、這個真係典型嘅兩家茶禮做法喎、 嗯。哇！即係不枉去做四十年公務員啊！ 係好有政治智慧噶，好有政治智慧，但係就可憐咗戴耀廷咯，係咪先？即係戴耀廷想當初係嘛寫篇文出嚟話政治核彈佔領中環係嘛？呢、次一定要嚇盡地一煲噶啦嗰啲咁樣，然之後咧諗盡方法想方設法去融匯各方嘅意見係嘛？希望收集曬所有嘅分歧係咪？即係解決所有嘅分歧嚇、啊，大家融匯埋一齊係嘛？然之後咧就一鼓作氣就去佔領中環爭取個真正嘅普選，但係所有人都當你臭死。是不是我想讲陈方生这个做法陈方生这个做法、嗯、他一方面摆入来你 DDV 然后就讲到明就算你 DDV 不揀我我都会继续去争取还要不是只是他自己还要不是他自己还要拉拢这个十八学者和这个汤家驊 是不是龙女鸡作反、嗯、那你这个 DDV 电子公投都未开始就已经 是名存实亡了 没戏唱 啊名存实亡了陈方生这个做法呢可以说还扑街过这个占中后援会佔中後援會已經夠撲街啦，係咪先？攞你佔中之名，然之後行自己籌款之實，係嘛？攞呢個夾實之名，實質就行騎劫之實，係咪、嗯？但係你都唔及呢個陳方生高明啊嘛！你屌佢又唔撚係，係咪？而家係咪？即係你佔中後援會，佢仲可以嚇、啊，即係佔中秘書處出個聲明又話佢唔係我哋後援會嚟㗎，係嘛？ 全冇關係㗎， 冇籌款俾佢哋啊！然之後又譴責佢啲行為嗰啲咁樣，唔係喎，陳方生用另一種方法，直頭就係騎劫你嗰個佔領中環，騎劫你個 D D， 拉向建制嗰邊投共，都做仲得出。 冇得輸咁喎，好似如果佢咁做， 咁又唔係冇得輸，其實係輸曬。我話俾你聽，其實係輸曬，因為呢啲係自己想當然嘅諗法，係咪先？你完全係想當然諗法，你話你自己係溫和方案就係溫和方案嘅咩？即係你，即係大家嘅觀點與角度根本就唔同。喺我哋嘅角度嚟講，喺我哋嘅角度嚟講， 係建制， 呢啲根本就係建制。湯家驊十八學者。陳科安生根本就係建制，温乜撚嘢和啫？乜、你係中間啫？你話黃之峰啊嗰啲咁嘅學民思潮，你話佢係極端分子，你話佢哋係激進分子，喺我哋眼中只不過温和派， 係 只不過係温和派，係咪、嗯？好啦，咁調翻轉頭嚟去睇，調翻轉頭嚟去睇，呢班人咧全部都有妄想症，全部都有妄想症，佢哋覺得咧，即係譬如好似琴日去呢、這個咁嘅港台嚇咁嘅華山論劍嗰啲咁樣，即係好似做到嗰、那個。印象嗰個氣氛就係話，嗱而家就係呢幾個方案揀㗎啦，而家就係咁樣㗎啦。跟住然之後咧，我哋咧大家咧，只要喺呢班人入邊消除咗共識，係、嘛？咁其實阿、陳太即係佢嘅角度都係咁啫嘛。啊，而家啊，而家個嗰個局就係咁樣啦。陳列出嚟就十五個方案。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問題咧就係話呢十五個方案入邊點樣可以凝聚到最多嘅力量？係，即係佢嗰個玩政治嘅角度就係點樣咧？佢當咗嗰件事咧就好似喺嗰個政府內部咁樣。係，跟住然之後我拉攏到呢、這個，拉攏到嗰、那個，我哋匯聚到最大力量，我哋咪最大四咯嗰啲咁樣。你哋搞唔清楚一樣嘢，你哋一個二個全部都係冇力量噶嘛。你哋鍾意講下啊呢、這個咁樣嘅成分多啲嗰度佔民意比例多啲咁樣我哋點樣匯聚共識共你老尾咩你最後都係要睇共產黨㗎嘛 係 喺共產黨眼中你哋全部都係反中亂港屌你老尾唔係反唔反中亂港嘅問題喺共產黨眼中你哋全部都唔係自己人 係啊你提到呢點呢陳太喺個訪問佢其中一句好特別我覺得佢話呢 中央咧对我有戒心嘅，但系作为爱国爱港嘅人咧，并唔可以默默俾中联办嘅干扰削弱香港嘅核心价值。咁佢又重申啦，出访美国咧就唔代表与中央对着干咁样。只是覺得咧，國際有權咧知道香港嘅近況咁樣。 呢啲咪多餘咯， 唔知講乜鳩。 咪呢啲多餘嘅諗法，佢哋無論係戴耀廷又好，而家參與緊嚇，即係而家拋方案出嚟嗰啲人又好，陳方安生又好，佢哋成日都俾一個假象嘅蒙蔽，就係、是、話、喂，你以為而家真係係你哋之間嘅鬥爭咩？佢哋而家點解會出咗十鳩幾個方案出嚟啫？點解個真普聯明明就成立咗個聯盟，跟住成立咗聯盟之後，又會有社民連方案，又會有人民力量方案出咗嚟啫？佢哋成日有個錯覺就係話。他们认为这件事现在是他们之间的斗争， 是 即总之是 这件事就是没有的了，现在是这么多的了， 即我们摆平得到， 大家斗摆方案出来、这个、是不是，如果我们大家如果所有这个圈子里面的人都支持我这个方案的话、那么最后就是这个方案，那么赢了，你多懒鱼了，你没有搞清楚的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事实的真相就是无论你左扭右扭左扭右扭都好，他最后共产党就是看一样东西、就是你是不是自己有同大班一樣，都係睇翻你係咪自己有，係咪？喺共產黨嘅角度，你哋成班人都係一鳩樣 嘅，即冇可能做到自己有嘅。老實講， 佢冇諗你個你哋，你冇諗你個你。 即你話，如果而家喺度維維維搞緊嗰班成班龍女雞，咁共產黨冇可能當佢哋任何一個係自己有嘅。 佢哋根本就唔明白自己係一個小圈子，同埋佢哋以為自己有好大嘅力量。你其實你係冇力量噶嘛？你呢班人，你只不過見下報，大家喺度開下會，傾下嗰啲左講右講，去到最後係乜嘢咧？去到最後是啲乜嘢咧？去到最後都係一紙空文嚟啫嘛。有乜嘢意思啊？你最後你嗰件事要達成到，你始終就要明白就係話，喂，你估而家佢哋成日將嗰個角度就係話，中央佢哋認為中央而家睇緊民意。如果你哋能夠匯聚到邊個個輿論啊比較受歡迎啲，哦、咁我揀嗰個啦。你以為佢而家喺度選妃？你以為佢喺度選妃？你唔明白嗰件事嘅本質係鬥爭。 係。 嗰件事嘅本質係同共產黨鬥爭啊嘛。而唔係喺度向佢拋媚眼，等佢點你燈。而家唔係一個選妃大會啊嘛，而家唔係大紅燈籠高高掛啊嘛。 你就算你話佢有，即係佢哋想匯聚民意，佢哋匯聚啲咩民意啫？而家佢就純粹輿論操控啫嘛。 其實係匯聚唔到民意啊嘛。其實會有鳩人理你哋咩？仆街係咪？你哋自己個圈子喺度好玩，跟住之後覺得，我壓制咗黃之峰啦，今次係咪？你仲唔死僆仔係咪？我而家幾個大人企喺度，你呢個僆仔冇運行，你打擊個僆仔做乜撚嘢啫？你個鬥爭對象唔係黃之峰啊嘛，你個鬥爭對象亦都唔係黃毓民啊嘛，你個鬥爭對象亦都唔係我哋呢激進派乜撚極端分子，你個鬥爭對象應該係共產黨啊嘛。在共产党角度你咪一样系唔系自己有。 但佢 有乜撚嘢分别啫，所以我开始就讲就係话你呢啲搞呢啲搞汇聚共识呢啲系冇撚意思。冇撚意思㗎系咪先。你要汇聚嘅唔系呢班嗰个民主派共识。你哋嘅斗争对象唔系对方嘅派系。你嘅斗争对象系共产党系咪，咁你要做嘅嘢就系汇聚民情嘅力量。然之后要教育民众就 系 要有斗争嘅准备。而唔系话俾大家听就 系 话嗱我哋而家咁样喺个细节度点样 compromise 吓？呢个细节系冚佢嗰个细节，佢嗰个细节系退让咗，我咁啊，大家咪 fit 咯， 咁咪 fit 咯，咁咪共产党冇 啊？点 冇位入啦？系咪先？ 冇位入啊？点解冇位入啊？点解冇位入啊？喺咩情况之下共产党冇位入啊？你几百万上捻咗街就冇位入，嗰根本就唔系条文嘅问题，唔系话你嘅条文点样写令到有冇位入。佢係一個可以開槍殺人嘅政權嚟嘅，你同佢講咩條文內嗰啲天衣無縫啦，合乎國際標準，我俾拜登睇過咯，你冇聲出啦，係咪先？拜登喎，係咪啊？如果唔係拉登喎，咁樣，咁又如何呢？咁又如何呢？你唔諗清楚就係話你要去說服嘅對象唔諗係湯家驊，唔係十八學者，你要說服嘅對象係市民，要說服佢哋乜嘢啊？要說服佢哋要出嚟抗爭啊嘛！ 即亦都唔係說服共產黨， 係咪？ 嗯。 咪共產黨就更加唔係啦，佢哋係即係佢哋成日以為自己就係話， 佢哋以為佢哋有咩能力說服共產黨咯？ 係啊，佢哋以為而家成班以為自己後宮三千， 喺度爭重， 喺度爭重，係咪啊？佢以為我壓制死黃之峰嘅話，啊，跟住啊勝上嘅焦點就會喺我噶，喺我嗰度噶啦。 你睇下啲僆仔，我幫你搞掂曬啊！ 嗰個唔係勝上嚟，嗰個土匪嚟嘅大佬。喺佢眼中，你哋都係待宰嘅羔羊嚟嘅啫嘛，係咪先？所以你要匯聚嘅力量係要匯聚嘅民情去鬥爭，但係佢哋唔會咁諗啦，佢哋唔會諗 啦。 呢個就係呢個陳科安生或者呢一班人，佢哋成班就係甚至乎戴耀廷都，我覺得戴耀廷真係好可憐。我而家可以同情佢，你諗下即係由一開，唔係我不嬲都同情佢噶，我由一開始最大聲指控佢，話俾佢聽鳩做， 係 我就係話俾你聽，你真係會鳩做，你真係快啲停啦，係咪先？你快啲停，回頭是岸，諗翻一個真正可行嘅方法。結果你而家咪俾人大整蠱咯，個個都係搞鳩你啊，係咪先？個個話撐你，而家喺你側邊嘅個個都係搞鳩你嘅，包括你佔中三子入邊嗰個陳建文都係搞鳩你嘅，係咪？全撚部都係攞你嚟玩嘅。是時候悼念戴耀廷㗎啦，真係。即係我唔係話你有生命危險啊，唔係講緊呢樣嘢啊，係咪先？而係嗰個精神已死啦嘛。 但係最後反撲呢？ 反乜撚嘢撲啊？撲條撚咩而家？點反撲啊？點反駁？嗰、那個局啊 set 好咗啦咁樣，然之後叫曬啲人嚟參與，跟住所有參與嘅人都當你嗰件事唔係一件事，係預咗起飛腳嘅。哦，你傾咯，係咪先？即係而家所有人去參與 DDV 或者電子公投嘅人，都係預咗會輸打贏要嘅。咁投嚟做乜撚咧？咁投嚟做乜鳩咧？係咪先？你投完之後話哦好嘢，我輸咗俾你心服口服咁樣，我哋集中就係去抗爭，鬥爭對象係共產黨咁樣，咁就話啫，唔係喎。嗱，而家雖然係即係我哋而家攞出嚟俾市民選下，如果選到嘅話就鬥爭，選唔到嘅話咁咪各國做各做咯。咁選嚟做乜鳩咧？ 咁啲民意又散曬。 而家個個係咁樣嘅心態去做嘛，你諗住匯聚呢一班人，戴耀廷你諗住匯聚呢一班人，所以我嗰日喺論壇我同你講，我同啲學生都咁講，你匯聚呢班人做咩啫？你匯聚市民啊嘛，呢班個個都係契弟嚟噶嘛。 佢諗住近啲啊嘛。 近啲啊！屌你， 係嘛？ 有個電話係嘛？ 係啊，拖到佢哋。 起碼我識佢啊， 又可以喺文化約食早餐傾啊。 我識佢， 即係我方便啲。 我識佢，我即係又好講説話啊。係 啊，冇錯。 呢就係即係呢個就係點解戴耀廷會有一個咁樣嘅狀況，就係嗰種中產嘅思維。係 啦， 中產思維，佢哋搞唔清楚呢個，亦都我哋要今年去做六四嗰集會最主要嘅目的就係話，佢哋認唔清楚共產黨個真面目係乜嘢。你唔可以咁樣去同佢做， 或者唔想，即係覺得唔一定嘅咁樣，即係嗰啲唔即係唔接受現實啦。簡單啲講，我覺得。 咪講開中產咧，琴日有單嘢啦，就係呢個咁嘅海怡咁樣，跟住有班居民就出嚟嚇示威咁樣，咁啊去嗰個商場度示威咁樣，咁啊跟住咧，然之後咧就係、是、咁我初頭都唔知係咩嚟嘅咁樣，後屘睇下睇下，哦原來就係話嗰個商場嗰個大業主要加租，就要拋走曬啲原本嗰啲商户，咁跟住要嚟做咩咧？跟住咧，然之後就係要嚟 起個歐大歐力啊嘛， 起個大歐力， 專為服務自由行嘅歐力去 係啦，咁樣咁啊，整個特賣場咁樣，咁啊，跟住其實琴日就去咗，而家圖片顯示嗰間 Prada， 其實呢個已經係開咗嘅一個 Prada， 已經係開咗 嘅特賣場嚟㗎啦，咁樣。咁呢張相都幾震撼，因為 Prada 開喺街市隔離都好撚魔幻啦，係咪先？即係你一個好撚魔幻現實嘅畫面嚟㗎啦，咁樣。好啦，咁跟住呢班人就走出嚟啦，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就好似係一件大事咁樣啦，今日出嚟 保衞家園。 咁啊，跟住然之後咧，我睇我留意呢件事，當然亦都係抗爭。我點解留意呢件事呢？我最主要留意呢件事呢，就係因為好多網絡嘅 comment。 嗯， 譬如大家可以去蘋果日報大事報導呢單嘢啦，因為係公民黨同埋人民力量有份搞㗎嘛，咁樣而家重行佢哋啊嘛，咁啊當然梗係大事報導啦，講到好似最重要嘅運動咁樣。你睇下蘋果日報自己做，蘋果日報而家幾多好笑，佢哋捧嗰樣嘢咧，跟住咧蘋果日報咧下邊啲 comment 咧全部都係鬧。 即係鬧翻佢哋。 即係佢又未至於鬧嘅，即係佢未至於鬧你， 即係話。受影響嗰啲海怡居民，即係基本上大部分都中產嚟㗎啦，咁係有少少串佢哋嘅成分啦， 就係。咪即係話唔殺到埋身，你又唔行出嚟嗰啲咁樣，咁啊，喂呢、這個我係諒解喎，人啊梗係咁㗎啦，唔殺到埋身就梗係即係咁個個都先知先覺，咁呢個世界就好美好啦咁樣。咁、但係好啦，呢件事嘅本質係乜嘢？呢件事嘅本質係乜嘢？呢件事嘅本質咪就係反王咯。 是啊， 是不是？咁其他人反王嗰陣，你又叽叽格格，是不是？即係唔係淨係講緊啲居民啊？即係居民，我諒解，咁可能佢即係嗰個政治敏感度不足啊，呢個咁樣嘅可能資訊接收唔好啊咁樣。喂，我想講啊，其實香港人成日又話要普世價值反歧視，最撚歧視大陸人，梗係香港啲中產㗎，仆街。 呢個就 唔使講啦。 問題佢哋又唔會出嚟出聲咁解啫嘛，係咪先？ 即係佢哋其中有個咁講啦，今日守唔住海怡啊，聽日輪到黃埔花園、太古城，即係所以呢啲中產嘅居住區域啊。 唔係啊，我諗諗下咧，即係香港民主要有希望咧，即係我而家開始支持阿蘇錦良話18區呢個遍地黃金啊，係咪先？你係要咁噶，你係要去到海怡啊、太古啊、黃埔啊，度度都變成呢個自由行特賣場咧，你哋就會出嚟抗爭噶啦。是咪？喂，同埋即係你做嗰樣嘢，你喂我即係 度度都教到佢哋。 喂，人哋個商場，有個商場係咪先？你哋咁樣即係支持自由經濟，咁個商場轉啊咁樣，嚇咁啊加租 啦，價高者得㗎啦，係嘛？ 轉型啦咁樣，轉型啦咁出嚟抗爭嘅目標係咩？又唔好影響生活嚇，冇咩？喂，你打正個旗號出嚟反王就反王啦， 係啊！ 你講到尾咪就係反王啊，係咪？其他人反王啊！嗰啲嘅時候啊，又唔見你喺度喎。好啦，咁我原諒你。但係嗰兩個政黨，公民黨、人民力量拉旗去搞呢個活動，係咪啊？咁梗係啦，因為你想選嗰個區啊嘛，係咪？你要你選唔到嗰個區嚇，你但係你部署就嚟啦嘛，係咪先？湯姆而家都要部署啦，係咪？你要部署啦嘛，係咪？你要部署，咁你要討好啲居民，咁居民個反彈係咁樣嘅時候，你就去做啦咁樣。咁你兩個黨又話乜撚嘢普世價值係嘛？又話要包容你老味係嘛？又話人哋法西。喂，呢件事本质上就是反王的嘛， 完全是啊，佢 点解你唔对正件事嘅本质去做咧？ 佢连啲行，即系有一啲居民咧，就接受访问嗰阵时咧，就话咧，好可能咧就如果呢个大业主唔理会居民嘅意见啊，将会将行动升级，乜嘢点样升级法咧？就系、是、会同呢个外佣咧，日日去拉劫喺呢个名店外边咧，就巡游示威咁样。 咁啊，就系本质上就系反王咯。 但系我觉得好正， 系咪啊？ 会唔会写到明系同外佣一齐，即系外佣拉住个劫？ 个本质上就系一个本土议题。是不是就是反王是不是就是反对自由行是不是反对一签多行跟我们讲的那些有什么分别啊是不是尤其是要指控的就是说当然你为居民服务这样就是无可厚非。喂那么在意识形态上面来讲这个不就是本土派做的事情扑你一家你之前对本土派口诛不伐你老母你出来做的事是不是一样为了选票的时候个民情嘅本质就系咁样啊嘛！屌你老尾，话我哋唔为民生打拼，我哋就喺个原则上为民生打拼，跟住你又话我哋又捻歧视捻法西斯，屌你老尾，你做紧嘢咪一鸠样，扑你个街啦！乜啲契弟你啊，唔家产系咪先？但系中产就系咁样， 中产系咁， 系咪？你做紧嗰事本质就系反王，你又唔够胆反打嗰个旗号出嚟 啊？净系打下交叉， 系啊，打交叉做乜捻嘢啫？ 打国教你又打交叉。 可以 反王你又打交叉， 系啦，乜捻你都打交叉，乜捻你都唔啱， 屌你死光！ 你要讲清楚个重点系乜嘢啊嘛？个本质就系嗰个本土议题，你又唔肯面向嗰个议题，扮捻晒鱼虾蟹咁嘅中产就系话，诶咁啊唔好嘅嗰啲咁样，诶何必咁样去闹人哋咧？咁样喺你楼下开个特卖场，我仲屌你啊！ 系啊，迟两早吊埋我个宾宾拖劫啊！你仆街咁， 系咪先？当人哋喺广东道做咧，你唔系住喺广东道啊嘛？你觉得，诶冇必要啊？香港嘅自由经济系咪先？喺你楼下好冇？即系我屌你啦，屌咗系 City Super， 我楼下有啊，唔需要去到尖沙咀啊，咁样。 然后可以仲有一个著名嘅居民叫黄之锋喎， 系咩？ 系啊，咁佢 系咪嗰个黄之锋啊？ 应该系嗰个黄之锋啊。系啊，咁咧 唔敢讲。 系啊，咁咧佢就即系话，如果你咁样搬走晒啲小商铺咧，即系完全唔尊重当区嗰万几二万名居民。 系 咁。如果是这样的，那他们平时那些居民就要尊重，其他区的居民就不用尊重。 即是之锋哥都出声来的。 是之锋哥都出声。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来的，肯定不要讲，不肯定的东西不要提，即是其中一个居民的讲法，这样。那都无可厚非，这个讲法都无可厚非。但我想讲的东西就是说，你当件事你不去面对那件事的本质的时候，你最后会怎样呢件事？不是又是这样搞，不是又是这样，是不是？ 即 係 最後你即係如果去到你切身利益嗰時候，其實你做緊嘢係嗰個原則上是一樣噶啦。 所以香港人咧係要等佢哋鋪一次街先得嘅。 我鋪佢鋪咗好撚耐街啦，我想。 係咩？ 好撚耐啊！ 鋪得唔夠金咯、 啊。好撚金啦、啊，大佬。 鋪得唔夠金咯、啊。就是不夠金是不是喂你現在喂譬如去海怡那個 case 咁樣你已經是撲街的啦你已經是撲街的啦是已經面臨撲街的時候你願意走出來都不願意去面對的事實真相 是咪？ 即係撞爛咗菠蘿蓋，跌撲街跌爛咗菠蘿蓋都唔夠啊！你係要斷手斷腳，你至高啦，兄弟。 係啊，即係而家我哋改為支持蘇錦良，十八區都開，你老味，十八區都開係咪啊？去到黃埔啊、太古啊，真係講得啱啊！呢、這個最好啊，呢、這個好好嘅論述啦、啊，呢、這個去到黃埔啊、太古啊，各樣嘢遍地黃金嘅時候，你哋咪知點解啲人要出嚟反黃咯？ 劉春兵嗰度咧都成劈先，你知嘅。啲兵嗰啲連埋啲係嘛？ 係咯，流兵場變咗流金場咯，個 好難睇 嚇。咁你真係流金歲月啦，屌你老尾！下一節我哋開放風煙，咁啊講一講，即係你哋都講一講，即係關於六四嗰樣嘢個睇法係點樣？咁我哋嘅電話號碼係26209633，26209633。OK， 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 一陣見。